其实还不确定，只是四目相对有心机，不见你会想你，家人就用找你，找到后又假装不看你，他们说你有点怀疑，追你的女生都很伤心，可是我永不会追，我要让你忍不住动心，要保持美丽忽略又忽近，不能随意献殷勤，要少女的半点美，越多点多输进，证实自己不完美，不是每次的约会你约我就出现，不是每次的

所以强强联合给这个作品增添了不少色彩。同时呢，他俩的二度创作也给这部作品增加了很大的吸引力和魅力。确实，仔细听到这首歌，你会发现那英的音色非常好听，又浑厚稳健，很接地气。王菲的声音呢，则是空灵飘渺，犹如空中楼阁。想野酒吧把两个人结合在了一起，有了那英，就有了幸福的真实感；有了王菲，才有渺远回味的味道。一幻一真，王菲是幻，那英是真，使这首歌呢才传唱至今，依然回味悠远。好了，赶快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这首《相约一九九八》。 打开心里，薄情纯的羞涩，无不非一见，他把独的沉默。 酒吧，来吧。 如果明天拥有一切，你会不会想起从前小小的房间，喧闹拥挤的地铁，那憧憬的双眼，未知的明天。即使明天拥有一切，你会不会用心面对那些曾陪你一起哭过的兄弟，在一无所有时始终爱你的人。我们的青春在爱里等待，我们的故事在爱里徘徊，你知道最初的真其实多悲哀。我们的青春在爱里等待，我们的故事在爱里徘徊，放开你的手，一直到未来。天拥有一切，你会不会想起从前小小的房间，喧闹拥挤的地铁，那憧憬的双眼，未知的明天。即使明天拥有一切，会不会用心面对那些曾陪你一起哭过的兄弟，在一无所有时始终爱你的人。我们的青春在爱里等待，我们的故事在爱里徘徊，你知道最初的真其实多美。我们的青春在爱里等待，我们的故事在爱里徘徊，不会放开你的手，一直到未来。我们的青春在爱里等待，我们的故事在爱里徘徊，你知道最初的真其实多悲哀。我们的青春在我们的故事在爱里徘徊，不会放开你的手，一直到未来。 各位观众您好，欢迎您来故宫博物院参观。 这是壁瓦红墙外的大都会，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，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，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。帝都风范，原汁原味。 却怎么都遮不掉那道

to Metropolitan. 是不见，这是今天的第六遍。电影里的配乐，好像你的双眼，我爱你，快回到我身什么好预兆，太阳公公出来了，他对我呀

秘密，我的功能就是保护你，上天入地，如影随形不离，别好吧就气不气，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心里模仿人类的机器，只是这皮肤有温度，深沉的呼吸，十秒钟你房间大小问题，三分钟留下开着灯，你南方又不怪我念得出去，你寂寞我陪你担心，可是电脑病毒让我生病，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，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，除了我绝对不背叛你，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亲密，模仿人类的机器，十秒钟你房间打扫完毕，三分钟留下开着灯，你男朋友不怪我念得出去，你寂寞我陪你担心，可是电脑病毒让我生病，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，我心会变得 牵手旅行，风景已经 受不及风花凄凄，这安静的你更让我确定什么叫

福字贴歪了啊！ 是这吗？ 往左边一点，往左边一点。 Nico， 你快点，就等你了。

材料哪家强？京都顺发来帮忙。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全脂保温板、紧塑板、保温装饰一体化板，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，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。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，010-6126-2113，610-6126-2113。 有人总在应该保持沉默的时候发出不该有的声音。 哎，前面的车怎么搞的？动都不动啊！ 有人却在应该发出声音的时候选择了沉默。 哎呀，这位老大爷摔倒了，快呀，谁来跟我一起扶一下？谁来呀？ 我来。 在这个简单的声音里，有着时代的责任和希望。你听到了吗？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 清晨是一束划破天际的曙光，清晨是一份温暖心灵的激荡，清晨还是对一整天律动生活的守望。 FM 九九九，在清晨开启你一整天的品质回响。 新年不孤单，有我陪着你，随时随地给你快乐无限。2017，让我们用爱陪伴你的每一天。 过年了，这个春节你还好吗？大家好，我是主播 Nico。 喜欢听音乐的你千万不要错过 Nico 为你准备的春节特别节目，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历年春晚让我们记忆深刻的好歌。今天呢，我们首先听到的这首《阿里山的姑娘》。这首歌呢，诞生于1947年，曲作者是张彻，词曲作者是邓蜀平。阿里山的姑娘这首歌呢，由众多的歌曲家参与传唱，歌曲家朱逢博对于这首歌的传唱是功不可没。朱逢博呢，使这首小调式的歌曲变成了大气蓬勃的舞曲，而且音乐结构非常的完整，焕发出了独特的光彩，也唱出了劳动人民和自然融为一体的深厚感情。在1984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，由奚秀兰演唱之后，在中国内地开始广为传唱。而且，真正的阿里山的姑娘指的是阿里山邹族的原住民。如今呢，阿里山的姑娘一般都在阿里山邹族文化部落里面。而这首歌曲与台湾有关系的是呢，当时有人呢在当地采风，用了当地的土著的歌调，但歌词呢均以创作为主。这一创作套路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，还是因为让听众领略到了原汁原味的台湾风情。之后呢，这首《阿里山的姑娘》曾经被邓丽君、田震、卓依婷、高胜美、黑鸭子组合等都翻唱过。相信曾经的这首《阿里山的姑娘》一定给你带来了不可磨灭的记忆，赶快我们一起来听一听《阿里山的姑娘》。 高山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